智仙在山中修建了一座小亭，请欧阳修亲自命名并作文纪念，于是便有了名扬后世的《醉翁亭》以及那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如今的滁州西涧湖和大峰山上的丰乐亭、琅琊山上的醉翁亭一起，已经形成了一整片风景区，并被列为了国家级森林公园。此地的景致以初春时节最佳，此时气候宜人，山间树木刚刚发出新芽，一簇簇杏花绽放，夹杂在新绿间，非常赏心悦目。不可否认，滁州当地的美景自韦应物之后便吸引了大量游客，后世文人循着先人的笔迹来到这里漫步，并渐渐扩大了巡游范围，再辅以文章进行宣扬，最终将整个滁州的美景展示到了人们眼前。尽管今天韦应物笔下的滁州西涧已经换了模样，但那西涧曾经的美景已经刻在了这首诗中，虽跨越千年也不会褪色。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朝鲜。在秘密树林里，放出了万百不灭的宿命，在大漠的山岗上，有我们火神的好兄弟。没有姐姐，我们在人心上前上前上。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朝鲜。在秘密的树林里，放出了万百不灭的宿命，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我最好兄弟。没有谁只有我们做的敌人，心上前上前上前上前，万年不我们家。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

陈永禄。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白玉阉割系代表性传承人陈永禄。 关于白玉阉割系的起源一直都是一个谜，因为所有的相关信息都是从老辈人口耳相传下来的，如今年代久远，没有人可以说得清，因此就出现了好几个版本。有传说阉割系在元代就已经出现，是元曲在山野中的一个变种。而据门头沟区志记载，白玉阉割系始于明代，是由河北省益州传入白玉村，并经过长期的演化与发展，同当地语音、民歌、小调融会结合，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而目前普遍认为，白玉阉割系起源于明代中叶，有可能是受江西益阳腔影响下而产生的高腔。其实不仅是起源成谜，就连阉割系的叫法也有两个版本，陈永禄做出了解释。 老辈子往下传都是阉割系，没有阉割那个阉。后来我们村里有一个在区委那儿上班的，他查了好多资料，他说不叫阉割系，叫阉割系，就是在阳国时期这儿就有这个阉割系了，就有600年的历史了这阉割系，所以根据这个就把它改过来的，就是阉割系。 老人不是历史学家，他说的燕国其实让我们更为困惑，因为早在公元前11世纪，燕国就是战国七雄之一，此后还有多个历史阶段都有燕国存在。我们判断老人所说的燕国应该是明朝皇帝朱元璋在洪武13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对四子朱棣封国时的称呼。在历史上，白玉村不仅曾经有过阉割戏，还有河北老腔、山陕梆子、蹦蹦戏等戏曲种类，然而还是要数阉割戏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最高。尽管是山野村戏，在角色行当、动作表演、剧情结构、人物性格、语言特色方面却丝毫不逊色。阉割戏的角色行当、人物服饰、行头、脸谱也与京剧大致相同。但是阉割戏的道白用的则是门头沟斋堂方言，您听陈永禄说的就是一口斋堂话，为了让大家能够听懂，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特意放慢了语速。 这个念白这就复杂了，就按照老人往下传的这个就说咱们斋堂话，有的个别的地方也说点京白，就是京白、云白还有斋堂话。 白玉阉割戏的唱腔雄浑厚重，本地的方音俚语和生活习惯的融入使它具有了鲜明的地方特色。白玉村阉割戏以文戏为主，武戏不多，以四股子胡琴为文场主奏乐器，而唱腔素有9腔18调之说。 这阉割戏它是9腔18调，这就是它的特点。水浒娃娃这是常用的，这是曲牌，但是这也分男女，个别戏里有个别的腔调，有这个摔炮、土着龙，再有一个就是山坡秧，有小青秧子，有大青秧子。 村老莫有 阉割戏的流传并非世袭，也不像正规的江湖戏班要拜师学艺，而是有兴趣的就可以参加。

敲开了锁，心潮已奔涌而去，像流不住的江河，江河流流向海，心飞去，去哪里？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不知如何形容。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 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啊，冬季来了要预防急性心源性死亡。这个心源性死亡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在原有的基础疾病之上出现的心脏的急剧的变化。最典型来说吧，就是冠心病继发脑梗、心梗，其中心梗在冠心病的基础上是最常见的。但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是解决心梗呢，还是去解决它的源头冠心病呢？那当然首先要冠心病的问题进行很好的解决。因为如果你没有冠心病，你活来心梗呢就不容易出现。因为心梗的意思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出现了这种堵塞，使它不能够通过正常的动脉血流不能通过，那就缺血缺氧，缺血缺氧最后导致的后果呢，那就是引起心源性的休克，血压没有了，脉搏没有了，呼吸没有了，人昏迷了，最后就走向了死亡。所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从调理、预防和改善冠心病做起。但是很多人呢就观察到了这么一个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就是你看某某同志啊，平时挺好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就说心梗了呢？而且都救不过来了，送到医院以后的话，医生的话经过了全面的努力，比如像现在说的什么寻酸啊，然后给他强心啊，一会儿利尿啊，哎呦， 还有疏通血管，给他静脉维持，等等等等，都上去了一大套，都有了，最后还是没抢救过来，死了。说平时这个人好好的，没有说过心脏有什么问题啊，也没有检查出来啊。这一类问题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就是要注意这种无症状性冠心病导致的猝死。前边这个话非常重要，就是说这类冠心病人呢，我们有的又叫隐性冠心病，他有了冠心病，但是他平时表现不出来，这就好像我们说这样，在人群中间隐藏的坏蛋特务一样，你看他平时人模狗样的像个正常人一样，但是的话他是个坏蛋。这种人呢，他就是平时看起来都是很好，但是他的冠状动脉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种冠心病的明显的变化。那这一类人有没有重点？有，重点就从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中间去找到。因为现在一个医学统计资料证实啊，在这种隐匿性冠心病合并急性这种心衰、出现心梗、最后死亡的，在中老年人中间占了 80% 以上。所以说来说去，最后我们要预防心源性猝死，就要从抓这种没有症状的冠心病的预防着手。而这类人群中间最主要的主流人群呢，就是中老年朋友。所以中年朋友应该好好的关注自己的心脏是否正常和功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在国外吧，西方都有这种习惯，在医院里边死亡的人以后，死亡以后都要做一种病理的解剖。病理解剖干嘛用啊？就是了解他真正的死亡原因，或者发现很多人生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啊，挺好的啊，正常人一个，怎么呢？最后一解剖发现他的冠状动脉上已经出现了典型的冠心病的变化，这就叫什么呢？隐匿性冠心病、无症状性冠心病，他的病理解剖证实了，没有症状不见得他就没有这个病，只是说他的症状可能表现的比较轻微，比较不明显，所以常常为大家临床所忽视了。那仔细的研究，专家们、学者们最后发现了，并不是说这种无症状性冠心病人他真的没有一点点症状，他们多数是什么呢？症状轻微，就是说症状呢显得不像我们平时说的哎呦心绞痛、胸前的压榨感、呼吸的困难，人好像有昏厥、有休克的表现，那都是什么呢？很典型啦，那就是中标中低的啦，就是非常标准的。其实很多病呢，它不是就是按照书上描写那样去生的那样的表现的，它多数就是很不典型。比如这类的朋友，有时候最多呢，他就感觉到在过度的劳累的时候，在情绪过度紧张的时候，哎，有时候感觉到胸前有点点闷闷的，有点轻微的不舒服，或者有时候吧，比如干一个平时干的少的活的时候，走路在这个冬天迎风急走的时候，为了赶那个车跑了几步的时候，哎呀，感觉到有点点胸闷，稍微有点喘，他有时候就哎老了嘛，就忽视过去了，就没想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当然有些人也做了一些检查，他检查就可能发现他的心电图有时候可能出现心肌缺血的表现，而这种心肌缺血的表现呢，往往也很轻微，不见得就要构成一个严重的疾病。如果你要真正要严格的查起来的话，那就要做其他的了，比如要做一些运动平板的实验，诱发他的心脏的这种缺血的表现，还有的话有时候通过这些实验的话，看看能不能够使他胸前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啊，沉重压榨的感觉表现得更明显，心电图上某些道年的话有更明显的一些标志，这的话都要医生细心的检查，病人的话自我很好的去体验才能做到。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往往有时候就出现了你有冠心病，但是自己忽视了这些轻微的症状，所以最后出问题。还有的话，第二类就是在哪些人群中间， 人群中间，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在老年人、中年人中间这类情况比较多。另外就是啊，在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朋友，你要自己要关注。比如有些人很肥胖，他的体重啊大大的超过他的正常的这个体重的30%、40%，这些都有，不是说在10%以内，他往往是超重很严重。这种情况下的有些人他容易出现隐匿性冠心病，还有血脂一直不正常的，他这种低密度的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一直都很高，他的高密度这种胆固醇一直都不足，这类的人群叫高脂血症人群，你应该要自己要加个心，哎，有时候要去查一查，不光查血脂，还要查查心脏的功能。另外，长期患有高血压的朋友，长期受到糖尿病困扰的朋友，都可能带来全身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可以损伤你的血管，包括心脏的血管。高血脂可以通过全身的能量代谢，以及对于我们这个人体中间的一些影响，也可以损伤你的冠状动脉。所以说，两类人，一类年龄比较高的老年人，还有一些中年朋友要注意。另外一类呢，有基础疾病的朋友，你要注意，要适当的时候查一查。为什么要重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的危害就在于，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病，所以有时候就有点忽视，总自以为自己很健康，自己不能干的强着干，自己不应该干的非要去干，哦，最后就诱发了这种急性心源性猝死。因为你有了冠心病嘛，有时候在那种过度的劳累啊、剧烈的运动啊，甚至于有时候一些精神上的极大的负担的情况下的话，都会出现冠状动脉的那种抽筋儿。怎么叫抽筋儿呢？就是那种痉挛性收缩，而且有时候在其他地方又掉下了一些小的一些栓子，或者冠状动脉上本身一些脂类的东西啊，哎，有时候出现了脱落，最后就堵塞了一只。因为你自己觉得你都一直是很好的，所以就忽视了，最后当你到了医院的时候，可能都已经为时晚矣。所以它会引起你的疑似心源性猝死、心梗。还有的人即使没有这样，由于长时间他的冠状动脉供血不好，所以最后引起心脏啊出现一种慢性的肥大，而且有时候因为慢性的心肌缺血引起了心律的失常，一会儿出现了房颤呐、一会儿出现了节律不齐呀、哎呦，总而言之，当然最后一旦出现一个急性问题后，多数是最后走向心衰、走向休克、走向昏迷、走向死亡。所以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谈一个，这种情况啊，重在警惕。除了现代医学对于冠心病的一套治疗方法中间，我给大家从现代的西医和中医的一种融合的角度上给大家讲讲这个问题。中医中间呢认为，我们人的心脏啊，心为君主之官，既主宰了我们的高级神经活动，也是我们整个心脏循环的动力的源头。所以说，如果你一个人你经常出现乏力，就感觉到没劲儿，干一点稍微重点的活你就感觉到累，而且摸起的脉象啊，就是我们说的寸关尺啊，手上这个脉一摸，总觉得有点跳得不对劲儿，有的强的强，弱的弱，快的快，慢的慢，有时候出现点这些哪怕就是很少的变化，你都要警惕。为什么呢？这说明呢，你这个心脉心经上已经出现了问题，这就意味着冠心病的一个变化。所以啊，对于这类的人经常是出现一种虚症，心虚、气虚、阳虚，当然还有其他的混合的在一起出现的。那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是心脉得张，心脏能够真正的做到搏动有离，避免出现冠状动脉的变化，要终身调理。而且调理要从哪儿呢？不是从心上，而要从它的更上级的一个组织，从肾上。往往心脏出现疾病的问题，心中阴阳都出现了亏损了，多数是肾这个阴阳的总根出现了问题。总根一出现问题，下边这些枝枝节节这些分脉啊就容易出现明显的问题。所以中医啊特别强调，你一定要很好的补好你人的动力之根，就是气机。气 气的耳生成呢，肾为气之根，所以要很好的补肾。补好了肾以后，肾中它的这个精气啊饱满，饱满以后就会推动心脉的有效搏动，这样的话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脉是有力的，它的速度是均匀的，而且你稍微运动起来的时候既感到有劲儿，也不感觉到劳累。怎么办？所以要抓住补肾宜心。用什么来补肾来宜心？那给大家说说海狗鞭。为什么呢？因为海狗鞭的话，它能够提供强大的肾动力，它这个肾动力呢就可以转为我们心脏搏动的原动力，也就是说使人的真气元气已充沛了，那肾和心都得到了解决。它有多强呢？海狗鞭它有100倍于我们正常人的肾活因子，而且它加入了像人参、黄芪、淮山，还有一些理气行气之剂，这样就达到什么呢？它能够全面的在补肾的基础上强心，肾强了，心强了，冠心病的问题就做到了源头的呵护。而且更重要的好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呢补了个肾，还不光是强了个心，还可以对你血脂的调理，对你肥胖的控制，对你的高血压，对你的糖尿病都能够起到一个综合调理，又可以预防一些基础疾病的问题，真正是一举而多得。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这个咳嗽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上次已经讲了炎，这个长期的比较剧烈的咳嗽对身体还是很有影响的。那么咳嗽呢在这两方面呢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不管是持续性的咳嗽或者阵发性的咳嗽，特别是这个咳嗽伴有哮喘的病人、喘息的病人，常常可以诱发已经存在的心绞痛。心绞痛是冠心病的一种类型，原因是因为供应我们心脏血液、供应我们心脏的氧气和养料的这个血管冠状动脉它发生骤然硬化了，而且血管呢狭窄，狭窄的程度如果超过了 75%， 血液的流通冠状动脉的血液量灌注不足，不能满足我们心肌代谢的需求，所以它就发生缺氧，然后就引起心绞痛。它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制疼的物质直接的刺激心脏上的这个植物神经的末梢。比如制疼的物质就包括腺苷啊，还有这个钾离子啊、氢离子啊、乳酸呐、血浆基肽类的东西。它的典型症状是左胸部范围包左胸前，像乳头这个部位，还有就是胸骨后，有这个像我们自己的一个拳头大或是一个巴掌大的这么一块地方，有疼痛，压榨性的疼痛，或者是这个比较严重的疼痛可以放射到左肩，还有左臂，性质就是像我说的压榨一样，有时候有濒死的这种感觉，有钝痛，有闷痛，每次不超过3-5分钟，当然你这个马上横一点速效救心啊，或者是硝酸甘油啊，会很快的缓解，这就是典型的症状。长期剧烈的咳嗽呢，就使这些气管、支气管痉挛，然后肺的毛细血管压力增大，肺动脉的压力也增大，然后呢，肺泡的通气跟血流的 比例就失调了，这样就导致了这个血氧分压降低，减少了心脏的供氧。咳嗽呢，就是由于支气管痉挛呢，肺的通气量减少啊，致使我们这个血液中的代谢产物，像二氧化碳，它的排除受阻了，就进一步加重了心肌缺氧。一个是它供给的氧气啊，血流不通，供给的氧减少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这个通气量也减少了，这样加重了心肌的缺氧，所以激烈的咳嗽还使心率加快呀，血压升高啊，心肌需氧量增加，这个矛盾呢，就是供求的矛盾增加的更突出了，所以激烈的咳嗽也是心绞痛诱发的因素。那么如果你有冠心病，或者本来你就有心绞痛这种类型的表现，那在这个季节一定不要自己感冒了，或者还你本身就带有呼吸道的一些疾病，比如老年人的老慢支啊，容易急性发作，发作以后他有一段时间啊咳嗽咳痰咳不出来，使劲的咳的结果增加腹压和胸压，这样就使得冠状动脉的供血就更加的紧张，就引起缺血缺氧，就引起心绞痛。所以这些方面啊，如果这两个病都有的，或者是你还就有这个冠心病心绞痛的，在这个季节就特别应该注意这个平喘止咳祛痰呢，这样的治疗和这样的维护我们的这个心脏和肺脏。这个剧烈的咳嗽可以引起肋骨的病理性的骨折。病理性的骨折是指着你自己本身的骨骼已经有了病理性变化了，在一般不足以引起骨折的外力下，或者根本就没有施什么外力就产生了骨折。所以呢，但是往往呢是先发现了病理性的骨折，然后再往前一推，发现他骨头本来就有病存在。你比如像这个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它本来就是有这种情况在存在。造成病理性骨折的原因，一个是先天成骨不完全，这个骨的皮质就是比较硬的那一部分，它比较薄脆，容易骨折，还有骨的原发性的或转移性的有一些肿瘤，再有就是骨质疏松了，这是老年人呢非常多见的。所以这个呢就在你有咳嗽的时候就应该注意了。还有就是绝经的妇女，女同志的绝经期以后啊，这流骨量，这个骨的流失啊非常的严重，比平常还要快，所以容易引起骨质疏松。还有就是内分泌紊乱，比如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个甲状旁腺的亢进就产生了大量的破骨细胞，这样就使得这个骨头啊变脆了。我们人有十二对肋啊和一块胸骨，它这个跟脊柱就围成了我们的胸廓，保护我们的内脏，特别是心脏和肺。胸骨的弹性很强，在正常情况下再剧烈的咳嗽也不会引起骨折。但是呢，如果你有刚才上面说的有这些病理性的这个骨头的变化在里头，你在这个剧烈的咳嗽，你在这个，但是呢你有我们刚才说过的就是病理性骨骼变化的情况下，它这个肋骨的结构发生了改变，然后弹力也下降，剧烈的咳嗽的时候就增加了胸腔的压力，震动了这个肋骨，一旦发生骨折就可能刺破我们的骨膜，那个刺破我们的胸膜，就或者是我们的肺脏，就引起了明显的胸部疼痛，发生气胸，引起呼吸困难。所以这个了，老年人特别是80岁90岁以上的老人，在护理他的时候有咳嗽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帮助他这个拍拍后背啊，或者在咳嗽的时候啊帮助他把腹部啊稍稍压一下，这样使得他这个咳嗽啊，这个对我们胸，对我们肋骨的这个冲击力，突然的冲击力啊不会太大，预防这个咳嗽所引起的骨折。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应该这个在咳嗽的方面应该注意，特别是有一些心脑血管病和骨骼骨质疏松，肋骨骨质疏松或者这些情况下，避免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这是我们讲的关于咳嗽整个在我们呼吸系统的它的一般的知识。那第二个呼吸道常见的症状，那我们大家就知道了，一咳嗽为什么把痰咳出来，把异物咳出来，那就是咳嗽。就是一个咳嗽一个咳痰，这是呼吸道的第一第二的症状。我们一般的健康人呢， 一般就不怎么可谈，只有少许的白黏痰。其实呢，白黏液它是气管和支气管黏膜的一些分泌物，能够对黏膜起保护作用。那我们正常人呢，一天也就100毫升的这个黏液，这是正常的。有时候你忽然从嗓子里咳出来一点白白的，很干净的，这也是正常的。而来自我们鼻部或咽部或是喉的黏液，它不是痰，只有从气管、支气管以下部分咳出来的才是痰。痰液呢，是呼吸道疾病时候人体组织跟致病因素做斗争的产物。它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黏膜分泌的黏液，还坏死脱落的上皮细胞、死亡的白细胞、细菌和异物等等。由于疾病性质的不同呢，它痰所含的成分、颜色、性状也不同。其实有经验的大夫啊，还有就是你比如有气管炎的人，他知道他咳到痰咳到什么程度就是比较严重了的。这个痰液呢，实际上是喉以下呼吸道内生理性的或者是病理性的分泌物，它是借助于支气管黏膜纤毛上皮的摆动，然后支气管肌肉的收缩以及咳嗽的冲动，然后将这个呼吸道内的分泌物排到我们的咽部，然后整个这个排到口腔就可以咳出来。当咽喉尤其是气管和支气管以及肺脏的炎症的时候，它可能是由于细菌，也可以病毒，也可以霉菌微生物，也可以是其他的啊，你比如支原体啊、离格子支体啊，这些来引起我们肺脏发生炎症，或者是各种物理化学过敏因素的刺激，然后支气管黏膜它就充血了、水肿了，然后就这个分泌物增多，浆液渗出增多，渗出物中的红细胞、白细胞、巨噬细胞、上皮细胞、纤维蛋白等等混合在一起，它就成为痰。所以这个医生啊，经常在临床上根据他咳的性质、咳的这个痰的颜色和性状，来鉴别呢，他大概是哪一类的这个疾病。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它是个药用的菌类物质。那现在的研究呢，灵芝10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其中60-70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物质。另外呢，它还有非常多的比较全面的营养物质。那这些物质呢，在我们经常摄入灵芝的过程中，因为它含有大量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灵芝多糖是灵芝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有效的物质。你比如它能够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使我们周围的免疫战士、淋巴细胞、白细胞、吞噬细胞等等这种作战的战士个数增加，队伍强大，而且使他们的吞噬能力和作战能力也增强。再有就是呢，这个灵芝多糖呢，它又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黏膜的微循环，特别是呼吸道啊、黏膜啊和肺部的这个微循环非常非常丰富，然后促进它瓣膜的开放，让这个微循环的灌注量增加，这样就把更多的氧气和养料带到我们的组织器官和细胞，然后把二氧化碳和一些废物就排出去。它有很好的帮助我们身体，促进我们身体的清扩的自我清扩的能力，而把毒素排出去，把有用的东西留下来。再有就是灵芝多糖呢，它本身呢又可以比较快的、比较全面的修复我们已经受损伤了纤毛柱状上皮，然后呢就使它的这个屏障作用得到非常好的发挥。像这些作用啊，只有灵芝里的灵芝多糖高分子水溶性非常容易被吸收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再有就是还有这个灵芝酸，灵芝酸和锗元素我们知道抗过敏，抗过敏呢这样就减少了我们这个